Hello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 Joy。水是地球上生命不可或缺的要素之一。如果我们突然无法获得宝贵的生命之水，会有什么事发生在我们身上呢？那人类可以多久不喝水呢？一般来说，水分约占人体的60%至70%左右。至于究竟多少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年龄。我们身体通过尿液、汗液、粪便与呼吸排出水分，所以我们必须不断地通过吃喝来补充水分。我们消耗的水大约有1/3来自食物，如果不补充，我们的身体就会脱水。如果在一个气温比较高的地方的话，脱水将会更加严重。在大多数发达国家，获得干净的水很简单，只需打开水龙头就行了。这些国家的居民每天刷牙、沐浴、冲厕所，不加思量地把大量的水倒进下水道。但是全世界大约有11亿人缺乏安全的饮用水，而且全世界共有27亿人一年至少有1个月缺水。水是地球上生命的基本成分之一，我们的身体主要由水组成。当我们陷入缺水状况时，形势会急剧恶化。一位英国的探险向导查兹·鲍威尔沿着赞比西河顺流而下，独自徒步2个月的旅行中亲身体验了这一点。但当年38岁的鲍威尔不得不在这个最炎热的时候上路，以避开上游巴罗斯红泛平原的泛滥期。因为赞比西河流域的这个上游湿地，除了这个时候，一年90%的时间被淹在水下。鲍威尔的长途跋涉一直进展顺利，他每天大约走36公里，但一进到峡谷地带，鲍威尔的速度就慢了很多，他每天大概只能走几英里。以如此缓慢的速度，鲍威尔估计需要1个月才能走到峡谷的另一端。由于方圆几英里都没有人烟，他的干粮得不到补给，开始耗尽。经过2周的探路，他决定找另一条路线穿越峡谷。他带着2公升的水准备爬上峡谷的顶上，而当时气温已经是48摄氏度。3个小时后，他成功爬出了峡谷，这时他只剩下1瓶水。但当他到达峡顶崖谷时，情况却出乎他的意料。峡谷上方荆棘丛生，而且是通到峡谷的连绵起伏的山丘。寻找道路转了3个小时后，他的水喝完了。他可以看到河流在他下面很深的峡谷中，但他没有办法下到谷底。这时他的身体已经开始脱水。研究液体与电解质平衡的胃肠外科教授表示，脱水的第一阶段是感到口渴，体重下降2%的时候口渴就会出现。出现口渴的时候，你的身体会抓住所有剩余的水分，因此肾脏输送到膀胱的水分会减少，导致尿液颜色变暗。在炎热的天气中运动，人体每小时会因为出汗而流失1.5到3升的水，另外还会因呼吸释放水分到空气中而流失200到1500毫升，流失多少取决于空气的湿度。脱水第二阶段对人体的影响也很严重。第二阶段由于身体水分的失去多于补充，在脱水状态下，肾脏会减少排尿来保留更多的水分，出汗越少，体温就会上升，你的血液会变得粘稠缓慢。为了维持体内的含氧量，心率会升高。脱水的速度因身体所处的极端环境而异，因脱水体重减少40%，血压就会下降，人就会晕倒。脱水第三阶段是器官损伤，这时体重会减少7%，这时你的身体无法维持血压。为了生存，身体会减缓血液向非重要器官的流动，比如肾脏与肠道，从而对这些器官造成损害。如果肾脏无法过滤你的血液，细胞废物会迅速堆积，你就要为缺少一杯水而死。而人类的耐热性有一个上限，超过这个上限我们就会中暑甚至死亡。死亡率在极寒冷的日子里会上升，但在极其炎热的日子里会上升得更快。然而有些人不仅能在严重脱水情况下生存，甚至还能保持高水平的体能。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马拉松比赛，天气闷热，出赛的长跑选手兼田径教练阿尔贝多·萨拉查每小时出汗约3.06升，体重减少了8%。不过他在马拉松比赛后身体很快就补充了水分，并有一个医疗专家小组照顾他。但鲍威尔的情况就很危急，由于找不到水源，他决定寻求帮助。他激活了随身携带的一个 SOS 卫星电话，这个紧急呼叫电话是连到一家提供紧急救援服务的美国公司。但当他终于接通电话，却获知他所在之处附近没有人家，他无法得到帮助。绝望之下，鲍威尔在干燥的土地上挖了一个洞藏身，以保持凉爽，并开始喝自己的尿液。他将尿液与小袋脱水补益盐混合在一起饮用。对于一个健康的成年人的尿液，95%是水，其余是肾脏排出的代谢废物，如无机盐与尿素。当一 个人脱水时，尿液中的水含量会明显减少，此时喝尿就像喝海水一样。虽然短期内喝尿补充水分可能是安全的，但脱水时人体的生理反应是保存身体的盐分与水分，排尿量因此减少，最终会导致急性肾损伤与无法排尿，因此脱水中期的尿液量将不足以提供所需的水量。而在大量缺水情况下，添加补益盐可以帮助鲍威尔补充电解质，但这也有可能导致身体水盐平衡进一步失衡。在极端情况下，盐含量失衡可能导致癫痫发作，甚至脑出血。最后 SOS 服务告诉鲍威尔，他们可以派一架直升机去接他，但这需要4个小时。可是鲍威尔觉得自己撑不了4小时，他查看了一下自己身处的悬崖，发现岩壁上有几根暴露在外的树根可以抓住，于是他决定往下爬，但一下就跌落了15英尺，划破了他的鼻子。他会做出这个大胆决定，部分原因可能是出于脱水反应，当脱水恶化时会影响大脑的工作方式，扰乱我们的情绪与清晰思考的能力，流向大脑的血液以及大脑的容量都会减少，这会损伤我们的短期记忆、警惕性、算术能力与协调能力，尤其在高温环境下进行剧烈活动时更是如此。一些主要针对老年患者的研究还发现，脱水也可能导致幻觉。幸运的是，他最终回到了河边，他在河边坐了1个小时，一边冷却身体一边喝水。急救医疗培训医生认为，鲍威尔找到了水与阴凉的地方而保住了命。脱水是可逆的，通过补充体内水分，身体可以完全恢复。而如果鲍威尔没有及时补充水分，他的肾脏就会开始衰竭，如果没有足够的水量通过肾脏，毒素就会在肾脏积聚，导致肾脏停止正常运作，这可能导致一种称为急性肾小管坏死的肾脏损害。即使补充水也需要数周才能恢复，脱水时心脏承受的额外压力还会导致心跳不规则、血压下降甚至痉挛。而对于人类在没有水的情况下究竟能活多久，对于这个问题至今争议很大。大多数科学家认为，没有食物与水，人只能活几天而已。在1944年，两名科学家拿自身做见水实验，分别戒了3天与4天，期间只吃干燥的食物。在实验的最后一天，这对科学家出现了吞咽困难，他们的脸变得紧绷与苍白。好在他们早在情况恶化到危险的程度之前就停止了实验。而不同的人在缺水情况下生存的能力也有很大差异。例如，有一些证据表明，人体可以调整适应个人所需的摄水量。已知的最长时间不喝水的人是奥地利的泥瓦匠安德烈亚斯·米哈维奇。1979年，这位当年18岁的男子被警察关在牢房里长达18天没有食物与饮水，因为执勤的警察完全忘记关他这回事，他的个案甚至被载入了吉尼斯世界纪录。至于鲍威尔，他遭受了酷热中10个小时滴水不进的磨难，但他有幸活了下来，休息了一周后他的身体也复原了。好了，那今天就先分享到这里了，喜欢这个影片的话记得点赞分享，还有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然后开启旁边的小铃铛。那我们下期见吧，拜拜。